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块儿讨论我们的第24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 Please turn to page 247. And 我们邀请 Alan 开始我们今天的 words. Yes, Alan, would you please start with our... Sure, Ginger, and here we go, listener. Okay. New words, new page. Germany. 德国 Germany Belgium 比利时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The Netherlands 荷兰 I think we need to stop here for just 1 minute 我想我们这一口气说了三个国家的名字大家也就知道我们要谈什么了因为我们这个课文呢是西欧 West Europe 我们这些国家呢都在西欧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Germany 德国我们今天德国很高兴成为一体了以前有 Eastern Germany and Western Germany 现在都成为 Germany 合为一体了然后呢比利时 Belgium 不大的国家但是呢却是比较有名望的国家 Belgium 还有一个比较难记的词 The Netherlands 荷兰我们有些学生和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我们有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Dutch 指的是荷兰人但是呢真正的作为国民呢他们用的是 The Netherlands 我们有些地方翻译叫做低地国家因为第一 Netherlands 在这个荷兰语中就是低地而且荷兰国家整个国家也都是很大一部分呢是在海滩啊，围海造田或者是从这个低地处诞生起来的城市和整个国家所以他用的名国名就叫做 The Netherlands 那些由低地组成的一些城市叫荷兰 OK we move to next Rainy Rainy 多雨的加上 rain 下雨的雨加上 y 变成形容词 It's a rainy day 是雨天 Rainy Seldom SeldomIt seldom rains in Beijing recently. 北京最近很少下雨。It seldom rains in Beijing recently. 很少，少见的 seldom.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地中海比较长的一个词，大家注意记 Mediterranean. 前面三个音节 Mediterranean. 地中海。Next. Olive. 甘蓝。很多人爱嚼甘蓝。Reserved olive. And 我们就要说是腌制过的甘蓝。Olive. 我们发现这个词和很多英语国家的人名也相似。很多也叫翻译成为奥莱佛或者欧利佛都是这个词叫 olive. 当人名的时候那个 O 要大写。Okay? Cork tree. Cork tree.Cork 这个给的汉语是我们很难认叫做栓皮杵这是一个专用的那个植物上的分类的词这个树的学名我们叫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软木树我们平常呢或者叫栗木我们平常呢那个 cork 我们的酒瓶子呢 we use cork a lot as the bottle cover right我们酒瓶用 cork 就是那种软木塞那种树那个生长那种木料的树就叫做 cork tree The next one Mount Blanc Mount Blanc 我们只要见到这个大写的 M 的 Mount 就山岭的一部分 Mount 就知道这是山名 Mount Blanc 勃朗峰 Mainly 主要的 Main 主要的形容词加上 ly Mainly German 我们德国 Germany 那德语呢就叫 German Do you speak some German, Alan? Actually, I should be able to speak it, but I don't. I studied German for 4 years in high school, but a lot of time has passed by, and at the current time, I can't remember, except Ich liebe dich, meaning I love you. Okay, 大家听到了吗 ？Alan 用德语说他高中学了四年德语，全部都忘掉了，除了什么呢？除了说我爱你这个词，用德语说的很好听。啊，我们刚才听到他的几个德语词是很漂亮的。German 就是德语，为什么叫日耳曼语呢？这使得我们很多听众可能糊涂了。其实呢，日耳曼语是一个老式的翻译，它是从那个我们看到，如果你把这个 German 念得更那个笨一点，就是日耳曼，看到了吧？是个音译的，其实就是德语的意思，就是 Germany 那个名词的形容词。比如说，我们说德国人呢，就是 German， 把那个 man 变成 men 就成了复数了 ，German。Okay, the last one. Latin. 拉丁文，拉丁语 ,Latin language. 我们都知道拉丁文是一个死了的语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但是拉丁文呢，由于早期对于欧洲的整个语言的影响很重，所以呢，在那个文学里边，拉丁文对于后来的各个国家的语言，包括英语呀、德语呀，都有很重的影响。所以拉丁文呢虽然是死的文字，但是做很多学者做研究还是应该学习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些词汇，无论是那个英语里边的还是医学中的一些词汇，有些就完全就是拉丁文构成的。 OK, would you please go over the whole new words? Alright, here are the new words. Germany, Belgium, the NetherlandsRainy, seldom, Mediterranean, olive, cork tree, Mount Blanc, mainly, German, Latin.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大家好，我是黎春，又到了今天咱们一起学字母组合的时间了，请大家和我一起写下字母组合 DR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音是这样的 D 对，再来一遍 D 比如说 Dry cleaner DressEvening dress. Address. What's your address? Dream. Sweet dreams. Drive. Drive a car. Drum. Beat a drum.字母组合 DR 在一起的时候发 dr.这个规律应该非常好记，对吗？好吧，我们在今天结束之前，再和大家一起核对一下你们所写的单词，他们是 dry, dress, address, dream, drive 和 drum。好了，我是黎春，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儿了，祝大家学习顺利，再见啦。 And let's look at West Europe.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And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West Europe is the home of about 330 million people. Germany has the most people, but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are the most crowded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Thank you.我们最爱学习这些关于国家的地理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I didn't know that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are the most crowded European countries. Either, 连 Alan 也不知道，我们书中告诉我们的比利时和荷兰实际上是欧洲最拥挤的国家。我们只是在这里才第一次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国家不大，很小，而且我们知道整个的欧洲人口呢也不是很密集的，但是比较而言，他们要比如说德国这样的国家，英国这样的显得拥挤一些，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了解的。所以在这里呢，第一课就告诉了我们 population 人口总人口数呢， The West Europe is the home of about 330 million people， 是多少人的家园呢？是3亿3千万人的家园。 OK, the next paragraph. In the north, it is rainy all the year roundAnd the weather is seldom very hot or very cold. Spain and Italy are called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because they are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Here, the weather is very hot and dry in summer and rainy in winter. Oranges and lemons, olives and cork trees are grown on the hot, dry hills. Okay, 进一步讲什么了? The second paragraph is about the climate. Climate, 气候。讲到了气候的分布。 In the north, it is rainy all the year round. 是比较湿润的，雨季比较多的，在北部。 And the weather is seldom very hot or very cold. It's really mild and lovely weather, right? 既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这就为什么在北部呢，这些国家呢，有比较好的气候，所以人口呢，也相对多一点。Spain and Italy are called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Mediterranean country, 地中海国家。我们一想到 Spain 和 Italy, 意大利和西班牙，我们就想到他们一种非常有情调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服装，他们的饮食，他们的日常用品，还有什么呢？他们的歌舞。这就是地中海国家的风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家具呀，什么东西，大家觉得那个风情就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呢？因为 they are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风貌、风情和民族习俗。 Here 就是说在 Mediterranean area, the weather is very hot and dry in summerAnd rainy in winter. 热的干燥的夏季和温湿的冬天， rainy 湿润的冬天。 Oranges and lemons, olives and cork trees. 这些东西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在这种亚热带地区生长的。所以 are grown on the hot dry hills. Spain and Italy.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意大利人爱喝酒，西班牙的酒也很好，就是那个 cork trees 是他们的酒比较容易酿造，其他国家可能要从这里进口。 OK, the next paragraph.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Europe is Mount Blanc in the Alps, and the Pyrenees are covered with snow. OK, this about the two long mountain ranges, right? 我们说这里讲这一段就讲了两个山脉，一个叫做 the Alps, 像家庭一样。如果我们说 the ones, 王家，你看看这个山名字，如果是复数的，再加上一个定冠词 the Alps, 就是指的是阿尔卑斯山脉，而不是一座山。是它里面的最高峰是什么呢？ Mount Blanc。我们说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的最高峰。 And the Pyrenees, 我们另外一个系列的山，这个山的复数形式加上 the Pyrenees 也是占这个西部欧洲的主要的一个山峰。而且这个山的特点是什么呢？ Are covered with snow。 很多人愿意冬天或者夏天到瑞士去，冬天当然到处都是雪，但是夏天呢，山下是夏天，山上就是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are covered with snow. 山上往往是白雪覆盖着山顶。这为什么很多地方，特别是西欧的一些国家，不大但是很美丽，因为这种特殊的气候构成的。 Let's look at the last paragraph. The languages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north come mainly from the old GermanThe language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come from Latin, which was spoken in Italy 2,000 years ago. which was spoken in Italy 2,000 years ago. 我们看到这个 Latin, 拉丁语，我们在这里可以比较具体的了解到已经有2000年没有在口语中使用的这种传统了。首先我们说 languages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north come mainly from the old German, 是老的我们叫日耳曼语，其实就是古德语，中古中世纪的德语出来的，这个包括英国。 You must have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such similarities in the word spelling in both German and English. Yes, that's true. Having been a literature student, especially British literature, I spent time going into some older texts from 1,000 years ago, andI realized immediately this was a Germanic language. And even today, manyone-syllable words or shorter words in English, the common words, are from the German. Whereas in the 1600s and 1500s, Latin was brought into the language. Many, many thousands of Latin words were included in medical terminology and scientific endeavors. So during the Renaissance,Right. We had these words added to our language. Okay, very good description of how the language has been evolved over the history. Alan 给我们大致的讲了一下他对于那个语言的变化的感觉，就是说他是语言文学那个专业的，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呢，经常翻阅比如说几百和一千年前的一些资料，就会发现里边的很多词呢完全都是日耳曼语，就是古德语。然后呢，后来到16、17世纪拉丁文呢进入了英语，逐渐的呢，特别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语言呢综合在一起成为今天的英语。其实我们在说刚才我跟他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发现德语里边的很多拼写和英语完全相似，比如举个例子叫 student, 德语里边就是完全一样的拼写，但是发音就截然不同了。这是我们指的英语、德语，像这些语言在欧洲的语言系统里头，我们叫做 language families, 就语言体系中呢互相影响的形成的一种状态。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拉丁语对他们的作用，虽然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语言，但是在文字上面拉丁语从来没有停止它的影响力。特别是现在刚才 Alan 也提到，在科技一些专用词语里，特别是在一些生物医药词语里，拉丁文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药名很难记很难背，因为它不像英语，它是拉丁文。 OK, I think that these four paragraphs, 这四段课文中的四段关于 Western Europe 分别的告诉我们的 the population of Western Europe, 它的人口情况， the climate of West Europe, 西欧的气候情况， the geographic features,还有地理上的一些特殊情况 and its languages, 还有它的主要的语言。我们这里没有讲到比如说比利时语言、荷兰语，我没有讲到这些小的，而是强调了什么呢？ The main languages, 它的主干的主要的几个语言。 OK, I think we have to stop here for today and we'll go on with our discussion for the next session. OK, thanks, bye bye listeners.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到北美神游了一番，那么今天呢，我们乘着电波又可以去欧洲逛一逛了。欧洲呢可以说是一片很广阔的土地，今天我们主要游历一下 West Europe, West Europe 也就是西欧这个地方。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呢，首先向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欧洲人口的状况。他说 West Europeis the home of about 330 million people. 330 million people. 究竟是多少人呢？对了，没错，3亿3000万左右的人口。The home of somebody 指的呢就是谁谁谁的家，谁谁谁的家园，是这样一个意思。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 Germany has the most people.和其他国家相比呢，德国的人口可以说是最多的。 But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are the most crowded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因为在这个地区呢，许多国家的面积是不一样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呢，和这个其他国家相比，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意思呢就是比利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比利时的这个 chocolate 啊，是很有名的。 Netherlands 是荷兰 Netherland 那么这两个国家呢可以说是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国土面积是比较小的好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In the North North 是北方那么哪里的北方呢很明显是 In the North part of West Europe In the North part of West Europe It is rainy all the year round All the year round 意思就是这个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从一月到十二月全年一年到头 it is rainy rainy 呢意思就是多雨的所以在北部地区呢一年到头都是多雨的 OK and the weather is seldom very hot or very cold 由于这个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所以这里的天气很少是这个特别热也很少是特别冷的一年四季温度适宜接下来呢又给大家谈一谈这个 Spain 和这个 Italy Italy Spain Spain and Italy 这两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 Spain and Italy are called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Mediterranean 意思是地中海 Mediterranean is a long word 这个词比较长Mediterranean That's right,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指的呢就是 Spain and Italy 这两个国家。为什么称呼他们是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呢 Because they are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Mediterranean Sea. 因为他们是位于地中海的附近。OK, 这里的气候又是怎么样的呢 Here, the weather is very hot.And dry in summer 在夏季的时候这里非常的炎热并且呢很干燥 And rainy in winter 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多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由于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生长的就是不同的植被了 Oranges and lemons Olives and cork trees are grown on the hot dry hills 在炎热干燥的山上呢就可以生长很多这个 oranges比如说柑橘 and lemons 还有这个柠檬 olive olive 就是橄榄 olive tree 是橄榄树的意思there's a song do you still remember it's called the olive tree 有一首歌就叫橄榄树 olive oil 指的呢就是橄榄油一种非常健康的绿色食用油 and cork trees are grown hereCork tree 是一种什么样的 tree 呢这个 cork 刚才呢江老师也已经给大家讲了是全木或者是软木比如说这个葡萄酒的这个瓶塞就是用这个 cork 制成的那么这个 cork 呢还可以作为绝缘的材料用作葡萄酒的软木塞呢可以就地取材了 OK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Europe is Mount Blanc in the Alps 在欧洲最高的山峰呢叫勃朗峰 Mount Blanc大家要记住有很多地名呢听起来很陌生 In the Alps Alps 就是阿尔卑斯山脉 And the Pyrenees are covered with snow Pyrenees Pyrenees 指的呢就是比利牛斯山脉那么这座山脉呢是常年覆盖着积雪 are covered with snow To be covered with something 就是被什么什么覆盖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 to be covered with ice 是被冰覆盖这里面呢是被雪覆盖或者是 to be iced over 这个意思呢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好谈到了它的自然风光还有谈到了它的这个植被另外呢现在谈一谈它的这个语言在欧洲生活的人呢一个人可以讲多种语言可以说是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 The languages of the country in the north come mainly from the old GermanThe language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come from Latin. 那么有很多国家他们的语言呢是来自拉丁语 Latin 意思呢就是拉丁语。北部国家的语言呢是从这个日耳曼语演变而来的。The languages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north come mainly from the Old German. The Old German 指的就是日耳曼语系 Mainly 是主要的意思。The language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come from Latin. 那么其他国家的语言呢是来自拉丁语。2000年前在意大利啊讲的就是 Latin, 拉丁语。Okay, let's review some of the word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names of the countries or the names of the places. 那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内容呢有很多是和国家的名称和地名有关的。现在呢我来帮助大家复习一下。比如说 Germany, Germany， 大家记住这个 Germany 是德国，那么德国人或者是德语呢应该是 German， 比利时是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是荷兰 The Netherlands、yeah. Mediterranean 是地中海 Mediterranean OK Mount Blanc 勃朗峰 OK 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上 In the Alps German、日耳曼语 Latin 是拉丁语拉丁文 Latin OK, I think we have to stop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your learning and see you tomorrow.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48年英国神经外科医生路德维格·格特曼爵士和一些热心于残疾人事业的知名人士在伦敦奥运会期间组织了由轮椅运动员主要是脊椎伤残的二战老兵参加的比赛称为斯多克曼德维尔运动会1952年荷兰退役军人也加入到了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于是成立了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联合会在英国的斯托克曼德维尔首次举办了国际残疾人运动会当时只有两个国家的130名运动员参赛以后这项赛事固定下来每年都举办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到1959年实际上已经举行了八届国际残疾人运动会后来经过英国路德维格·格特曼爵士和意大利的安东尼亚·马里奥教授为期两年的精心组织策划1960年在罗马第17届奥运会结束两周之后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第一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届运动会后来被正式承认为第九届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Paralympic Games 这一称谓一直到1984年才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批准 Athletes with disabilities did compete in the Olympic Games prior to the advent of the Paralympics The first athlete to do so was German-American gymnast George Issa in 1904 who had one artificial legHungarian Károly Takács competed in shooting events in both the 1948 and 1952 Summer Olympics. He was a right-arm amputee and could shoot left-handed. Another disabled athlete to appear in the Olympics prior to the Paralympic Games was Lise Hartel, a Danish equestrian athlete who had contracted polio in 1943 and won a silver medal in the dressage event.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